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梅谦出生于天津极负盛名的诗书名门，他也是朱旭的好朋友。在两个人合作话剧《咸亨酒店》的时候，朱旭却不愿意出演阿 Q 这个角色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小燕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饮， 一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妇。 水姐其中问， 丢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莲花为了鸡子的事儿，跟刘嫂骂了起来，骂得很难听，刘嫂也不干了，和他对骂。就这么功夫，思琪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思琪派人来催鸡蛋羹，莲花说了人家不给咱们做媒拿钱，火大了。这思琪带人冲进厨房，刘嫂也不示弱。刘嫂说，干什么？你们仗着人多势众啊。思琪问，我要个鸡蛋羹怎么的了？吃你们家的了吗？刘嫂说，姑娘啊，自从这个厨房我包了之后，你们算算我有什么赚头。连姑娘带姐姐的四五十人，一天得吃两只鸡、两只鸭、十来斤肉、一吊钱的青菜，这得多少钱呢？姑娘们那点份力够干什么的？连正经两顿饭都撑不住，还经得起这个点一样那个点一样。要这样下去，不如回来太太多添些份力搏到我这里，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都用水牌子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到月头上时报时销得了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主子三姑娘那天要吃炒枸杞芽，也是先打发个姐儿拿来500钱给我，叫我给做。人家带头立下规矩办事儿，当时我倒客气两句，姑娘这个菜用不了500钱，有20-30个钱就够了，我就把钱给送回去了。三姑娘说什么也不收，说赏给我打酒喝，还说如今厨房里头保不住有人倒腾，一盐一酱哪不是钱买的，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又没得赔，你先拿着吧，全当是还了他们素日倒腾的东西。听听人家姑娘这话，真是明白体贴下人呢、我心里都替她念佛，没成想让赵姨娘知道了，说便宜我，经常打发个小丫头要这要那的，你们也跟着架秧子起哄啊，找我白要，我哪有这些个赔的。

但是巫术这种东西不容小觑。陆哲南煞有介事地说，鹰咒是源自苗疆一带的黑巫术，也是古时接触巫术的一种。你怎么对巫术这么有研究啊？钟可感到不可思议。那当然了，钟可小姐姐，你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神秘学爱好者。陆哲南有些骄傲地说，风水、巫术、西方魔法、吸血鬼，这点东西我都懂一点。没想到你的爱好这么广泛，因为我以前想当漫画家，想画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，所以看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书，不过后来发现自己并不是那块料，就果断地放弃了。 下集当中， 陆哲南继续给钟可讲述着有关鹰咒的故事，而且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了一颗钉子。他告诉钟可，这就是大宅之中鹰咒的有力的证据。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上一把椅碰住我的心，下定那决心，不要再深沉。